其名梅诗维，第一首歌献给生活，下降四位。 我想把第一首歌献给生活，尽管它总是丢给我一堆难题，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，告诉他我还没有退缩。 第六名，王若松，起风了，新歌上榜。 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寻觅，寻觅那些还没结束的故事，也许在不轻易之间我们不小心相遇，然后努力把彼此都在风里。 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于王若松的《起风了》。提到《起风了》这首歌曲，让我不禁想到了宫崎骏大师的那部电影《起风了》。这部作品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，而且每个元素都是那么的痛彻心扉，有关于梦想，有关于爱情，有关于战争。起风了，唯有努力生存，那些坚持忍耐，那些不眠不休的夜晚，那些成功的喜悦和泪水，就好像黑色天空当中点点的繁星，照亮我们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我觉得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再来重温一下这部电影。现在还是来听歌，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，来自于王若松的《起风了》。 起风的时候我丢失了自己，就像当初不小心丢失了你，幸好我还可以乘着风飞去，飞向远方那个记忆的城市。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寻觅，寻觅那些还没结束的故事，也许在情意之间我们不小心相遇，然后努力把彼此丢在风里。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，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？赶快行动起来，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，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，千万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 不同的音乐，同样的坚持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你的音乐由你掌握。 展现不同自我，创造个性音乐。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、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、新华网联合主办，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56期节目。各位好，我是主持人乔川。在揭晓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，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期为所有的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。本周的礼品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，只要大家关注并且来留言，就机会得到这张电子券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结果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， 第五名庞吉祥，习惯，下降三位。 习惯了被刺痛，也不愿做你的过客。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，当心脏被掏空，脑海的你却又触摸。 第四名李阳星，青山，上升三位。 关到蓝海角更清下，有战之子终不还， 三名金品言，龙与同，幻想，上升三位。 初上云端的月儿，孤独清冷，回头的路雨雨深深，盖着面具的绝儿自弹自问、哦、幻想无用何必空等。 第二名刘倩彤，无花，下降一位。 从你离开以后的我，生命中那些细微而美的微光，能干掉你坠落之呼唤，尽破无言。等你离开以后的我，心海中有 何雅伦，第九片海，上升三位。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，蓝色有你还是悲伤，我只说不让你一人，不管你身在何方， 本周的冠军歌曲出自于何雅伦带来的第九片海，这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。何雅伦把这一首歌曲唱得如此的唯美，许多的事情总是在经历过后才懂得，一如感情，痛过了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，傻过了才懂得如何适时的坚持与放弃，在得到与失去当中，我们慢慢地认识自己。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些无谓的执着，学会放弃，生活就真的非常的容易。 虽说有一种感情叫无缘，有一种放弃叫成全。我们来听歌，第九片海出自于何雅伦，本周冠军歌曲，一起来听。 在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有阳光雨露沐浴心田，鸟儿声声歌唱不会疲倦，风偶尔经过留下绿叶，你总爱拾起来自远方的落叶，迎着阳光晃动指尖，你对我说他的家很远，在山对面的地球片，没见过海的模样，也许它的美如你一样，我只看过你的微笑脸庞，还有眼睛里泛出的光，海的颜色是什么疯狂，你只说你要去海边，海的深处才是梦想，我有多想陪你流浪，看看你的梦是怎样，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？赶快动动手指，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。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，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？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。 最新鲜的创作，最新鲜的声音，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李博的《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》。那个活在我记忆当中的人，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爱，如何感受爱。如今往事如烟，你已经消失在我的世界当中，没有留下丝毫的足迹。你就像是一阵风，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，随后又飘向远方。谢谢你曾经来到我的身边，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。我们来听李伯的这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。 我放下了尊严，放弃了自我，只是因为放不下你。我放下了固执，喝下了苦水，然后一滴一滴凝成眼泪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李浩带来的《时光如水》。时光如水，岁月如歌，好像一首音乐，倾听一曲云水的禅心，好像一行文字，诉说一段风花的雪月，又好像一碗清粥，品人生的细水长流，品时光的淡雅芬芳，更品味生活的真味，是淡，是简，是甜，散着淡淡的香。这首李浩的《时光如水》送给各位听众，这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，李浩《时光如水》。 我走在街道，没有太多霓虹闪烁，每当抬头天空，心反复，去人匆匆。

生命与个性，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。摇滚碟中碟，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。 欢迎回来。刚才我们说到布衣乐队2017年上半年以进门酒为主题的巡演，场场爆满的巡演现场啊，让大家看到中国青年其实对摇滚乐的喜爱程度也是蛮高的。那说起来呢，布衣乐队这次巡演是非常特别，相信大家经历最多的就是在看演出之前会在 Live House 吧台领一瓶酒，但在布衣乐队的演出现场却是另外一种体验。 跟以往不同的就是，这次只要一踏入 Live House 的门，就会有乐队的工作人员发给乐迷一瓶酒，然后呢碰一杯，大喊一声保持兴奋，持续狂欢。这种气氛呢确实能一下子就点燃乐迷的神经和细胞，或许这就是布衣乐队的进门酒。 其实布衣乐队这些年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将演出带进生活里面，把乐迷的耳朵从耳机里解放出来，带着强烈的荷尔蒙闯进每一座城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用音乐感受一下布衣乐队的现场，一起来听在你身旁。 我们在你身旁，来吧，我们在你身旁，来吧，我们在你身旁，来吧，我们在你身旁，来吧，我们在你身旁，来吧，我们在你身旁，来吧，我们在你身旁。 刚才说到布衣乐队的巡演呢，其实不光是在国内，他们也多次受邀参与到国外的演出当中。比如说呢，他们曾经担任 BBC 关于中国摇滚乐纪录片的主角，还曾经参与过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的音乐创作。当一首《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》的火爆程度呢，可以说是无人不晓。而这些外界对于布衣乐队的评价呀，主唱吴宁月都表示说，开什么玩笑，这才是布衣乐队的冰山一角。 没错，对于外界给布衣乐队冠以现场王的称号，三叔吴宁月说，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现场王，但是乐队的现场不是由乐队自己决定的，而是由歌迷决定的，歌迷才是真正主宰现场的，而不是乐队。其实我相信去过现场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摇滚乐的真正精神就是现场。 那目前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呢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布衣乐队的现场去亲自感受摇滚乐的精神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21号公路，提前感受一下布衣乐队的摇滚精神。 人间西大路途漫漫悠长，人歌声忘记忧伤，人四季自由生长。 声音随行，摇滚随心。这里是中国摇滚榜。 没有热爱就不会有坚持。记得布衣乐队还曾投入50万做了中国磁带史上最好的一盘磁带。那在几乎已经没人听 CD 的年代呢，如此大费周折的做一张唱片，或许只是给音乐以及真正乐迷一个交代。甚至在发行那张21号公路，更是辗转中美两地，采用同期模拟录音进行完成。 其实说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21号公路的同名专辑的录制。在制作人刘文泰和乐队的共同努力下，2016年初呢，布衣乐队的成员奔赴了美国，去到了享有世界现场音乐之都之誉的奥斯汀，进行了新专辑的录制。 好，那相信大家也很好奇，在美国录音跟在中国录音相比有什么区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他们在美国的录音设备啊，其实都是租来的，是在德克萨斯大学空荡荡的录音棚，一台笔记本，一台两优工作站，加上一堆隔音的木头矮墙，在录音师 Michael 魔法一般的布阵下，搭建出了乐器部分的同期录音室。 嗯，那布衣乐队的详细录音工作呢，在听完了这首《怎么办》之后，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。 怎么办？ 四间录音棚满载历史的调音台，但那间录音棚呢，却录制出多张对奥斯汀音乐至关重要的专辑。而布衣乐队的21号公路的主音吉他合唱的部分，就是在那个录音棚里完成的。布衣乐队的美国音乐之旅故事，也在纪录片《布衣乐队21号公路之旅》中都有所体现。那详细的，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来观看一下。 其实详细的说起来哈，布衣乐队这张21号公路和之前的乐队音乐风格略有差别，原因主要归结于苗家，也就是乐队的吉他手老师担任制作的原因，才让布衣乐队的专辑有了浓浓的硬摇滚的味道。记得乐队在美国完成录音工作之后呢，布衣乐队一行人还自驾去了大峡谷，沿路拍摄了宣传照，也正是那次自驾游才让乐队的凝聚力更加的紧实了。 没错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布衣乐队的《彩虹》，一起来欣赏一下。那在听歌的同时呢，也不要忘了来通过节目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留言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，点击关注就可以了。 有啥出来 迎回来。其实节目一开始啊，我们说到布衣乐队兼职最多的就是巡演，而乐队此次的巡演呢，的确是布衣乐队巡演以来最难、最苦也是最累的一次。比如乐队成员在巡演途中全部都得了感冒，主唱吴宁月的嗓子呢还发炎了。为了正常演出呢，乐队甚至尝试着用新的技巧演唱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乐队还真就开发出了新的唱法，反而让整个演出现场得到了新的提升。 其实更惨的就是乐队在巡演的途中还误车，没订上车票，甚至还丢失了身份证。但意料之外的呢，是各种事故又增加了乐队的凝聚力。另外据我所知哈，吉他手苗家呢，因为家中有事还缺阵了十场，乐队还特意从日本请来了小田秀光，他专业敬业的精神也让乐队从中学习了很多。闲暇里呢，教会了主唱吴宁月不少吉他的技法，可以说整个乐队的表现素质都有了整体上的一个提升。 而面对布衣乐队在巡演途中遇到的困难呢，乐队说每一次困难都是对我们的帮助和锻炼，就看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了。那另外呢，巡演之路也是一条取经之路，出现的故事越多，对于整个团队的帮助也就越多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还是一起来听一下布衣乐队的经典歌曲《喝不完的酒》。 喝呀喝不完的酒，把你的愁随风抛在脑后，谢谢 起来听中国摇滚榜。 欢迎回来。其实对于音乐，就像二十一号公路制作人刘文泰说的那样，从好的音乐里学到了很多，但让我们真正成熟和长大呢，是听了那些不好的音乐，才会知道好的东西是什么，才会引以为戒。 嗯，那其实说到底呢，在布衣乐队认为，不好的音乐也才是他们人生路上给予乐队最重要的帮助。乐队主唱吴宁月还认为，好的音乐是来源于生活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。他把音乐创作称之为自然发射。他说，我们这一代人接受了各种音乐的洗礼，总会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影响，但现在大家却刻意模仿某一种歌的表现形式，追求新奇啊，或者快速的成功，但这完全不是布衣乐队所持有的特质。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叫做《出发》，也是展现布衣乐队全新历程的一个描述，一起来听。 雨后的彩虹随着风儿洒在我身上，想起了我们还有许多的歌没有唱， 再次欢迎回来。其实呢，布衣乐队巡演到现在，也非常感谢每站都能够来到现场的朋友们，这种信念让乐队再回到当初做音乐时的初心。 嗯，那时间的关系，关于布衣乐队的音乐和巡演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在节目尾声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遍想要跟我们随时互动的方式哈，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，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。当然呢，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、 喜马拉雅、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我是小奥， 我是张亮， 拜拜 拜拜。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、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，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，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，等你来摇滚。 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Fresh Radio。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